阅读加我一个。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又到周末了，所以呢，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来自 Panda 组合以及金贵盛《你太完美》，来开启完美的一天吧。 吃个鸡蛋看崇拜，喜欢这种单身爱，完完全全不想有个人陪在我身边，一个人自由自在，没有任何的拘束。一直到我遇见你以后，我的世界有了分寸，先放见你以后。为什么跟你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为什么跟你只能爱走到了距离？为什么直到遇见你，我都不知道这个城市的美丽？直到遇见你，才感觉自己在呼吸。 位置少了很多的座椅，我喜欢少了很多的因为感觉，我就可以。 实话，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 Yeah， 我想说你 awesome awesome， 跑到你身边小心翼翼。你不要闭塞闭塞，吞吞吐吐说话断断续续。我什么跟你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变成小工具，我什么知道遇见你我都不知道，各个城市的美丽，知道遇见你才感觉自己在呼吸。 你的身材太完美，你的眼睛太完美，你实在是太完美，美美美美。 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你太完美。 来自于 Panda 组合以及金卫盛带来的你太完美。周末呢，用这样的方式来开启完美的一天。今天我觉得出门的天气感觉也还是挺完美的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今天呢，本市转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天气转晴，扩散条件也比较有利，能见度很好，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但是还是要提醒您，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外出要遮阳防晒。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转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跟这周的大部分天气比起来，我觉得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就是最高温度不是很高，而且总体来说是个大晴天的天气啊。 但是这几天挺晒的，让我想到了昨天朋友圈里面在转发的一个小笑话，还挺好玩的。 怎么说？ 就是一个男生呢，他发出来一个帖子，他说我想争一名伞友，只要你是一个女生，然后每天我们上课或者去这个食堂的时候，可以帮我一起撑伞，因为真的是太晒了。 干嘛要争一个女生呢？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不好意思自己打伞 啊。对，那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就争一名伞友，然后不管对方的性别是男是女都 OK 了啊。 他怕再招到一名男生，两个男生一起打伞更奇怪啊。 我就觉得这种意象在学校里面才应该变成一个独特的风景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签到情况，签到的排行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来看看今天签到第一名是星星安蜜，第二名是雪莲，第三名天使，第四名是雪云轩，第五名是安安。 来看一下第六名是享受每一天，第七名是张了张，第八名华子，第九名是豆芽爹，以及第十名莎莎。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每一天啊。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一个话题比较有意思了啊，这个也是我比较关注的。去年我们知道有档综艺节目是非常非常火爆嘛，那么今年的这档综艺节目呢是换了一个名字，改头换面，但实际上内容估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啊。叫做中国新说唱，最近是开始了北美赛区的海选制作人的公布啊。 对，通常呢一档综艺节目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我们会把它称作现象级的综艺。那么今年的这个中国新说唱能不能够复制去年的这个辉煌呢？其实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哈。 是， 他们的这个制作人呢保留像去年的这个阵容的是吴亦凡 Chris 是继续留下来的，还有去年的这个人气选手欧阳靖，也加盟到了北美赛区。另外呢官方还晒出了一组神秘制作人的剪影。 你要知道欧阳靖呢，其实去年的这个一登场的时候， Chris Wu 就说，哎，我跟你说他是完全可以取代我制作人位置的一个人哈。 对，那从这个剪影来判断呢，刚刚的这组神秘制作人来跟大家揭晓一下，应该是来自亚特兰大的说唱组合 Mingos。 哎，非常不错，他们的2018年发行的专辑 Culture 2曾经登上过 Billboard 专辑榜单当中的一个榜首的位次啊，所以呢这次如果是真的再加入这个团队的话，我觉得确实这档节目呢可能看起来会国际化一点点。所以呢这条资讯呢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最关注的综艺节目是哪些？你像今年以来其实我们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综艺节目就不少了， 是我们帮大家也关注了很多啊。今天希望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近在看哪一部综艺，或者说2018年以来哪部综艺你觉得哎特别棒，还可以再继续出续集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三位呢，还有新鲜揭晓的另外的一位女 rapper 是邓紫棋，也是制作人。 是，所以呢最近呢这个今年的看头呢应该来说是还是蛮高的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欧阳靖呢，去年应该来说就已经参加了比赛，而且呢当时是以 Hip Hop Man 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的。 对，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单曲来自于欧阳靖的 Hip Hop Man。 真的很特别，一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 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1 2, 他叫 Cool Herc， 他是嘻哈的教，他举办的活动好像新鲜空气，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谁会猜到失学多年后嘻哈的影响，传球技术感受，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它的历史是最重要。 Indeed，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要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 我的故事开始在厨房里面，这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Patrice Russian 带来的一首歌曲 Forgot Me Notes。 其实这首歌曲呢听起来的感觉很像这个很多年前的那部黑衣人当中这个威尔史密斯出场的那段音乐啊。实际上呢这段音乐呢就是那段音乐的一种混编和反转的一个版本啊。现在呢忽然有点比较怀旧的感觉，像威尔史密斯啊这些人的歌曲经常有的时候偶尔会翻出来听一下，我就会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看着那个时候的威尔史密斯感觉还是很年轻的一种感觉哈。 我们在歌曲当中怀旧，来在互动话题当中来看看最近大家都关注哪一些综艺节目呢？可以是近期的，也可以是你一直喜欢的。Mercy 跟我们说啊，极限挑战刚刚你们提到了，我觉得他们几个配合的真的太好了， 没毛病啊。 黄磊特别聪明，哎呦逻辑太强，黄渤呢蔫儿坏，孙红雷还有这个王迅哈就是特别逗，每一期看下来之后你都会觉得很解压很放松。 丹妞呢就直接做了一个列表说奔跑吧以及极限挑战、热血街舞团、我是大侦探、24小时陪着儿子一起看。 陪着儿子一起看 的基本就全部都看到了啊。 对，陪着儿子一起看的还有好心，他说今年最火的节目我觉得应该是偶像练习生。我跟我17岁的儿子一起看，所有新闻都在关注，感觉青春真好啊。 而且呢也会有一种自己从来没有被时代抛弃的一种感觉啊。 哎，看完之后会不会觉得反正儿子17岁刚刚好就是送去偶像练习生的年龄如果看第二集的话儿子颜值也很高啊，送去我们来给这个小哥哥打call， 是可以送过去来试一下啊。我觉得偶像练习生的其实也算是开创了一种模式，直接带火了最近的这个创造101，对不对啊？刚才你也有人说到了这个节目。另外呢像珊珊呢代表的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他说他最喜欢看的是见字如面，然后他还问了一下见字如面算综艺吗？应该也算综艺节目， 也算综艺节目啊。 对 对，他说在期待着见字如面的第三集哈，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了。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北京台最近的这个跨界歌王也是在关注一下，还有刚刚之前我们节目哈每周一的时候都帮大家来回顾的湖南台的歌手。 对，歌手当时我们基本上是真的全程一起来关注了，对吧啊。而且呢有可能呢这个这么好的一档节目呢未来有可能呢是会有一些问题的，所以呢大家我觉得不妨有的时候会拿出来重新看一下，像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把这个中国好声音包括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基本上前两季的节目内容有的时候重新来翻一下哈，感觉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都是因为音乐方面类型的一个节目哈。我们昨天呢问了大家说你如何来解压，很多朋友就提到了说哎刷剧啊看综艺啊，还有呢就是打游戏。那最近想要介绍给大家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是正式对外公布了第18届亚洲运动会的电子体育比赛项目，包括团体项目和个人项目两类作为表演项目登场。 但是你知道虽然是作为表演项目登场啊，但是这也是电子竞技在亚运会当中的首次亮相啊。这次团体项目呢包括了英雄联盟以及 Arena of Valor 以及王者荣耀的国际版，包括呢实况足球2018，个人项目呢是包括了星际争霸2、炉石传说以及皇室战争等等哈。 你说有一天我从小一直打游戏，告诉我妈说妈我要去参加亚运会了，儿子你什么项目？打王者荣耀。 哎，不，我觉得不管是什么项目啊，只要能进亚运会，你妈妈应该都觉得很欣慰了。看来也没白玩这么多年游戏哈。我觉得真的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多少年前你觉得玩游戏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事情，现在人家已经可以开始正式的去打亚运会了，对不对哈？ 而且还专门开设了相关电竞的这个专业啊。只要你专注一件事情，那么做好它总会是对的。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大家可能会有点耳熟能详，这也是当年风靡网络的一款电子游戏的主题音乐，来自于王菲的 Eyes on Me， 它的这个出品的游戏方呢就是当年的最终幻想8哈。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 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 Shine. 是一首估计能够把很多人带回到青春童年的音乐啊，而也有无数人在这首歌曲的下面会留言说，当时呢其实玩这游戏的时候，现在具体什么样的一些剧情都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只记得当时曾经有这么一首主题音乐一直陪他们度过那样一个绵绵的夏天哈、啊。 也是暴露年龄的一首歌吧，不好意思，没听过。 你干嘛刚才就忽然就是露出了一份给我挑毛巾那种眼神啊？ 对不起，对不起啊，就是其实游戏啊，综艺节目也是代表着大家的一段青春和一段记忆。 是 是, 是。 像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快乐大本营》，这已经是陪伴着我们20年的一档节目了啊。 对。 却觉得说，哎呀，这样的一档节目其实也是记录了自己的变化。 嗯。 包括像现在很多登上快本的年轻的演员啊、歌手啊，都会说他们从小就在家里看何老师主持。然后那个时候何老师的表情也是比较尴尬的。 何老师应该没什么表情吧，因为听这种话已经听特别多了哈。 我从小就看您的节目。 对，我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啊。 我特别怕，哎，你知道过个十几年、嗯、然后就有小朋友说，金英，我是听着你的节目长大的。哎呦，扎心。 对，一口毒奶都吐了出来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约翰卡拉辛斯基执导并且与好莱坞女演员这个艾米丽布朗特共同主演的惊悚片《寂静之地》今天开始在中国内地上映了哈。 嗯，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啊。在寂静之地当中呢，由于神秘的生物凭借声音对人类进行猎杀，所以人们只能生存在无声的世界当中。 好可怕。 但由于影片的设定是出生即死，所以整部电影当中非常少会有人有台词。 嗯， 那一家人呢，为了遵守不要发出声音的首要生存法则，只能依靠手语、动作和眼神去交流了、嗯、 是，如果是我们俩这么能说的人生存在这种寂静之地的话，天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啊！ 给我纸跟笔。 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一首快乐的歌曲啊，让这种悲伤的气氛来扫光一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俊奇《我多喜欢你会知道》。 我喜欢你的酒窝，你的嘴角，你的微笑，我喜欢你全世界都知道，嘲笑别闹，我会继续请你准备好。我喜欢你的衬衫，你的手指，你的味道，我想做你的棉袄，你的手套，你的心跳，我喜欢你全世界都明了煎熬。别气恼，我多耐心请你等着瞧，喜欢你在每一刻每一秒，喜欢你在每一处每一喜欢你已变成习惯，难以戒掉。我都喜欢你，我不知道。喜欢你让下雨天放晴了，喜欢你让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已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都喜欢你，你会知道。 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来自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0:00，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会的散播，看你的四周，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家乡的酒，麦芽淡淡的酒，稚嫩的小时候，我好想再有一个。 大家今天早上早餐都很丰富啊， 对， 已经很多朋友发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缠我了。 是 二妹夫的好时光，今天早上吃了手抓饼，小蝶吃了包子、鸡蛋、牛奶，哎，还不错哈。 对， 听了我昨天的这个建议，这个是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搭配的都比较合理。 哎呦呦呦呦呦，你看这做了几天这节目 以后，专不专业？你说 现在基本都拿营养成分出来说事儿了哈。那你大美的这个早餐怎么样？ 哎，大美这个特别棒啊，主要是摆盘非常的精美哈。 嗨。我以为你要从什么碳水化合物啊，或者是蛋白质这些营养成素成分当中来说说事儿哈。那我觉得确实这张照片呢是看得出来大美的这个摆盘技术确实有够了的。但具体一看呢，基本就是牛油果、鸡蛋，还有就是一些这个 玉米粒儿 啊， 还有几块曲奇， 是还是挺不错的啊。了了呢也发来了他早餐的照片，我觉得这个哎也还不错，有蓝莓，好像还有这个草莓， 是 对吧？ 应该是给儿子做的吧？ 对 对, 对。 但是像君子兰这位朋友，你早餐未免吃的太厚了一点吧，这大早上呢感觉就有这个什么土豆牛肉排骨汤这类的东西， 是 早上还是尽量吃清淡一些、 哦、对，你说起最横的早餐啊，这个我想起了我们老家呢，这边有些人是这么吃的，就是把头一天吃剩的这个羊骨头第二天呢直接泡奶茶里，然后开始直接喝，就觉得太油腻的一顿早餐了啊、 那个内蒙真的是还挺厉害的， 挺厉害的啊。好了，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话题是你最关注的综艺节目是什么啊，最近的或者是一直以来想看的都可以，来看看大家的一些答案好不好啊。 梧桐夜雨提到了高能少年团，还有 WXL 也说我是四年级的学生，我用妈妈的 iPad 最喜欢的综艺节目就是我是大侦探、啊，觉得好逗啊。 我是大侦探真的还挺逗的，就是有很多特别小的小孩都特别喜欢看这个啊。然后果果呢说我最喜欢看的是一直追的早秀啊，因为我们这个还挺综艺的啊。是你要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话，你会觉得很多综艺节目你基本都了若指掌了， 对不对？ 了解所有的综艺啊。 是， 还有温也提到了说像身临其境啊、朗读者啊、诗词大会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是，我觉得这些呢也确实是能给人带来另外一种享受啊，就是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去找一些文化的美感。好，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呢，其实发片的这个艺人还是挺多的，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一个是来自于摩登天空嘻哈厂牌的 MDSK 旗下的说唱艺人 TT， 他的第三支单曲《绅士》是发布上线了哈。 TCT 的《夜行动物园》专辑呢已经发布了两支单曲和一支 MV， 就是《几乎成名》和《无可替代》。 这一次第三首新歌呢《绅士》是继续去表达真我，但是不太跟他以前的这个作品不太一样的是呢，这次的风格是相对来说更加大胆一点点的哈。当然呢，我觉得 TT 大家会比较熟悉了，因为去年的这个《你的男孩》这个事儿，其实大家基本都知道。 我是你的男孩 TZT 呀， 包括啊他跟 Johnny J 这个捆绑的哥们儿情啊，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 对， 而去年呢他们两个人也是受邀为这个冯小刚导演的《风华》演唱了一版嘻哈版本的主题曲。 想把你留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TZT 以及 Johnny J 带来的想把你留在这里。 把你留在这里，啦啦啦啦啦啦，想把你留在这里，想把你留在这里，我想把你留在这里，想把你留在这里，想把你留在这里，想把你留在这里。 如果真的会有一条直的路，如果可以一直带着少年时的酷，如果英雄真的不问出处，真心不怕辜负，誓言不怕没人吃了目，如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来自 DNCE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Dance 啊，当然我觉得跟他们自己的乐团的名字也还是挺像的。之前呢有大热的单曲 Kick by the Ocean， 在去年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舞曲或者喜欢节奏这样的一种风潮的话，不妨去听一听 DNCE 这支乐队的相关的一些音乐作品啊。 嗯，这是郭鹏推荐给大家的。像笑婷，现在很多朋友啊都是早上的时候锻炼，听着我们早安音乐秀，他说、哎呀，早上锻炼加上早安音乐秀的动感音乐真是太棒了。 嗯，是是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去锻炼，持续跑步啊，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做的这个音乐早餐，包括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才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些功效。好， 是那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新歌的一个环节，好不好？嗯 嗯，您刚刚跑累了哈，我们给大家一段时间来拉拉筋啊，然后舒缓一下肌肉啊。 嗯， 每次听到薛之谦的歌呢，你就会有两个感觉，第一个呢、是好悲伤啊， 是是是， 然后的第二个感觉就是说好戳心呐、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咬牙切齿，就是他的薛氏情歌唱的一定要咬牙切齿的这种虐心的感觉，是不是哈、 嗯，那薛之谦的这一次是化身为爱情失语者，刚刚是凭借哑巴这首歌引起了新一轮的收听风暴啊。 嗯， 这一次 次呢，他又是兼顾作词跟演唱，带来了全新的情歌，叫做《肆无忌惮》。 嗯，这首单曲呢是5月16号晚间的21点全网首发。这首歌曲呢是以薛氏情歌当中先有的这种 pop 流行的曲风，搭配了一些动人感性的文字剖析。当然呢，我觉得也是搭配到了这个薛之谦自己本身那种独特的唱腔，所以呢就感觉到呢，他在说到的是一个行云流水，但是又有些悲切的一个爱情故事啊。 嗯，我们这么说起来，大家可能会比较难以理解。 嗯， 那么直接听歌吧，来自薛之谦的《肆无忌惮》。 肆无忌惮。那上一次呢，他放出那首歌曲叫做《摩天大楼》，这一次的《肆无忌惮》又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耳朵边的感受呢？来感觉一下。 角色精湛，主题略荒诞，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野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广泛圆满，别让纠缠显得孤单，你肆无忌惮，你举着闹翻，用词刁钻，要观后感，爱本是两端，要倾斜不难，要摧毁简单，会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赐予的快感。 薛之谦的一首全新的单曲《肆无忌惮》啊，自他的在摩天大楼之后的又发出的一首力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的薛之谦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最关注的综艺节目。宫野彦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他说妈妈是超人三，我会喜欢在里面学学育儿经，而且呢我还看到老白和艾科啊，那天啊 是最新的一期呢，这个恩哼啊是来到了我们电台，来到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来做客哈。之前呢超人妈妈霍思燕就在家里对 小嗯哼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训练。哎，嗯哼，那个我们俩来试试说说绕口令。结果来了现场之后还是真的非常的不配合。 就是我们当天只看到了最后的这个情况，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家里其实还经过了这样一番的训练的表情哈。 是。 但是确实呢，我觉得育儿这件事情还确实是挺难的，大家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关注一下。另外呢，这个 Glory 这样说，好久没有去追这个综艺节目了，还是前几周早秀推荐了这就是街舞，然后我就去看了，上周大结局了，还是有点不舍，看来他看的还挺快的，一周之内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看了一遍哈。 这节目有毒啊，看了一集之后就会紧接着往下不停的看哈。 是。 还有像岳大妞也提到了说，我最关心的综艺是向往的生活， 嗯， 也想找个院子远离城市的喧嚣忙碌高压，过一过这种平淡安静的生活。 对，我觉得向往的生活这部片呢，最近呢确实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更多的意义呢就在于它好像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就是除了大城市的这种忙碌的生活之外，还能用怎样的方式去营造生活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言承旭的地心引力，来送给你。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我觉得跟向往的生活那种感觉还是有点类似的哈。 你一笑我就有都不介意，你对我任性我竟然还觉得荣幸，不在乎爱情会是自由的天地，哥们已经为你失去我平常的冷静，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 幸福这种东西， 是我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爱上地心引力无法抗拒，一寸一寸深深的被你吸引，心碎也没关系，我只能看见你，爱上地心引力没有空隙，一天一天不见你也在想你，我在你的眼里重新认识自己，在你面前原来微笑那么容易，那些孤单的夜里寂寞的表情是因为你还没靠近，原来我愿意为等一个人淋雨，是你唤醒了我自己都不懂的深情，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 幸福这种东西， 我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爱上地心引力无法抗拒，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五月二十二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潮流节拍因你不同，东风雪铁龙 SUV 天翼搭载 PHC 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及游艇式电子排档，15.27万起及万元置换补贴，详询东风雪铁龙经销商。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百万方生态之城，高铁直达，英伦都铎建筑纯熟配套，80至160平精装洋房小高层，400-688-99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新房证第2018-002号。 我梦想出一张个人专辑， 我的梦想是跑完马拉松全程， 我梦想学会样业绩， 我的梦想是去非洲拍纪录片， 我梦想18岁前环游世界。 梦想有千万种，然而一辈子向往都不如一次前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从云端俯瞰世界，有一种朦胧的美。一边华丽探险，一边空中约会，需要你的爱给我更完美的航线。可是我有我世界，爱你就好， I'm gonna fly my way， 爱你就好，飞向自己的 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6，这里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呢，刚才听到的是 Fly My Way， 来自于这个林宥嘉的一个版本啊。我觉得今天呢，又给大家选送出来一首挺好的这个跑步的歌曲，我现在非常欣慰啊。 跑着跑着要飞起来了， 是这种感觉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这个综艺，你最喜欢的是哪档综艺节目啊？我看大家的这个答案跟反响其实还是挺不错的。其实就我们俩个人而言呢，我们俩自己已经给大家推荐了不下这个几十个综艺了，所以我们自己好像也很难选出一个这个自己一直持续喜欢的综艺，因为每一段时间我们其实都有在关注，对不对哈？ 像吃肉的神仙给我们提到，哎，你们刚刚提到的两档音乐类的综艺节目都很喜欢，这个好歌曲呢算是新歌手的试炼场，而歌手节目呢就是老歌手的品鉴会，还挺押韵的。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好歌曲这档节目也是挺命运多舛的，其实出了很多很多好歌啊，那后来呢因为一些相关的原因呢是不办了。特洛伊呢说最喜欢这个前些年央视播的那个你终于来了，考验演员现场的临场发挥，应该不叫你终于来了，叫谢天谢地你来了，对不对？ 谢天谢地你来了哈，喜乐街，是一档节目吗？好像是吧， 是，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小崔来当时来做监制的那档节目， 对、 啊。 还有像小春姐也提到了，哎，你们没有人提一站到底吗？我觉得知识性也挺强的，知识性、互动性，还有娱乐性。 说起来啊，跟大家来科普一个小故事。那天代班老白的节目的时候呢，有个人说一下答对了5道题，说老白说你，哎，你怎么这么厉害？那时候啊，我参加过一站到底的节目， 厉害了。老白应该在暗自欣喜说，还好这个月累积的价格不是很高。 是是是，哎，太可怕了。就是你知道上过那种大风大浪了，过来回答个100块，好像感觉不是什么特别难的活一样哈。 还有回乡馅饺子也说，奇葩大会结束了，现在在等奇葩说第5季呢。 哎， 周末呢主要看看向往的生活，所以大家周末还是会比较喜欢这种慢综艺，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感觉。 对，那个综艺呢还是有各种不一样的一种属性嘛，像奇葩大会和看这个周末的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一种氛围了哈。 再来跟大家推荐新歌，4月20号推出了个人全新大碟 Tiara，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都放过他的新歌哈，也给他打call。 是 亚原亚维4月29号推出了专辑的首支隐藏曲目，这是跟王嘉尔的作品叫做 Lucky Ring。 但是呢 5月17号呢他有另外的一波 隐藏曲目也曝光了。 哎，是啦啊，刚才说到了这个第一波呢是 Lucky Ring， 第二波呢是最后一波隐藏曲目歌单曝光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哎，它是与这个新晋的 R&B 歌手 I Love Me 是跨国超实力的碰撞，共同了演绎了其实是一首歌曲啊啊 Just My Luck 以及它的中文版浪漫啊主义是同时登陆了各大平台，一首英文版本，一首中文版本，实际上呢都是一种 Bossa Nova 的风格，跟他之前演绎的风格其实还有挺大的差别的。 对，当时说有三首隐藏曲目，还在想说，哎，另外两位合作的歌手是谁？这一位带来两首中文和英文版本，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中文版本的《浪漫主义》。 猫都天生爱好奇，在这悠闲的时光里，我只想是你的不可代替。流浪纽约巴黎，手机水杯硬币，还有在路过每个城市都淋一场雨，别动我的无理取闹。And open your hands, please。我们都有天赋，潜意识存在浪漫主义，不需要掩饰和冲动，那是隐藏在身体里的超能力。It's just my love， 爱让人着迷。It's just my love， 疲劳飞向沉溺。It's just my love， 挺想拍的是要问问 more。It's just my love， 爱情在风里。It's just my love， 认真又调皮。It's just my love， open my eyes to 晚餐之间。想要拍下路过行人最幸福的表情，你懂我的无理取闹。 And open your hands, your hands。 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荣威 R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

perfect tree. I'm a fool, I'm a fool, and I love it. I just wanna be dangerous and free. I'm a fool, I'm a fool. Don't you waste your time on me, cause I will lie when I told you that I love you. Don't give me your emotions. I will smile when I told you that I need you. Don't give me your devotion. I will never fall in love, no. Never fall in love, no. Never fall in love with you. I will smile when I told you that I love you. Don't give me your emotions. 来自于 Jack Antonoff 以及 Mo。啊，太可爱了啊！来自他们俩的一起带来的一首歌曲《Never Fall in Love》啊，最后那个咯吱咯吱那个声音，我觉得有点像《精灵宝可梦》当中那种感觉哈、啊。 你知道，就是对于这种童声再加一点电音混编的歌曲，就没有一点点的抵抗力， 没有抵抗力哈。 既童真呢，又有一点活力在里面。 嗯，但下面这条新闻我别人我不敢保证，但是我觉得静瑜一定没什么抵抗力，因为我知道你特别喜欢他的歌曲，对不对？ 是很喜欢张碧晨啊。最近呢，这个初夏时节呢，乐团也是各种各样的新闻，以及、比如说刚刚给大家推荐过很多首的新歌了， 是。 那这次呢也是张碧晨的极光演唱会，是5月16号在北京的 Blue Note 举办了。 嗯， 张碧晨呢是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现身活动啊，感觉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仙儿了起来。 嗯，是。现场呢也是揭秘了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概念以及演出的细节，他也大方的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还现场演唱了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最新的歌曲。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张碧晨为什么值得这么多人喜爱的，就因为他的现场的 live 的功力也是非常好啊，所以当天的现场十分的火爆啊。 嗯，你知道当时张碧晨拿下这个中国好声音冠军的时候，就是因为那天可能直播吧，大家感受到了所有的车祸现场，哎，突然有一个人发挥正常，就哦好厉害。我觉得这次歌手也是一样，就请他再次回去做这个助阵嘉宾的时候，当你感受到别人车祸的时候，才会觉得说哇，在一个任何场合都不跑音的歌手是多么难得。 是，确实你平常都是这个修音之后的效果版本，那如果真的是现场来唱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去看辨别一个歌手的这个品质的真伪哈。 是，所以要去听现场的这个演唱会哈。这一次呢，他发布了自己要办这个极光演唱会呢，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来支持他了。 嗯， 然后他的很多好朋友是录了 VCR， 也显示出了他当中在这个圈当中的一些好人缘啊。 是，这个发布会的现场主持人的这个张大大也是我们同行啊，也在现场调侃他现在感觉是越来越瘦了。瘦成张碧晨的现在感觉是一个最新的流行语。我看了一下那张照片，确实我觉得比原来瘦了很多，但是我自己其实还是喜欢他原来刚出道那会儿那种娃娃脸的长相哈。 那没关系，郭鹏，我祝你瘦成张碧晨。 真的是这样吗？好了，我们来听听张碧晨是怎么瘦的啦，听听他这首歌曲 It's Love， 因为带电的感觉就是会让人瘦一点哈。 高阶的丢球虚幻的太亲切，想忘却了伤疤，想忘却了代价。

说到东南亚旅游，你只能想到咖喱咖喱这首歌曲的话，我觉得今天这首歌曲要重新给你推荐一下了，来自于小旺福的泰克任务啊，感觉也还是充满了东南亚风情的一首歌曲。 嗯，刚歌词里面有讲到要去吃龙虾，我瞬间口水就流下来了。 对， 哎，你知道小龙虾最近被评为说最适合社交的一个食物，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吃小龙虾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只能你知道手并用，一边包然后一边聊天，一边往嘴里塞。 对， 因为通常你比如说你在等菜的时候啊，或者在吃其他东西的时候，可能哎就各自玩着手机坐在桌子前面。 嗯，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到那儿的时候，我倒是想到小龙虾可能还有一条社交属性在于，吃小龙虾的时候你应该是原形毕露，不管是你再淑女的人，你也要拿起那个手啊，都大口大口的吃，对不对哈？ 我就坐在边上等别人包好给我吃。 啊，你是这样的鲸鱼吗？ 做梦啊！ 太厉害了，元气少女就是不一样啊！这个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瘦的神仙说，鲸鱼的鼻音还是有混响， 嗯， 赶紧吃肉，恢复早秀元气少女的本音的真色哈。 感冒了，最近也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气温的变化，而且呢，也是这个春夏交替的季节，所以花粉过敏会比较严重一些，大家外出最好戴上口罩防护一下。 是的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关注的综艺节目是什么刚才呢其实很多人也谈到了这个创造101这档节目嘛，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了自从这个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四月开播以来呢是备受关注，而且呢很多人呢都觉得哎，你看啊，这个我看一档节目，然后呢再 pick 一个心仪的小 idol 陪伴了三个月，最终呢推她实现了这个出道的梦想，感觉好像我自己也实现了梦想一般，对不对哈？ 是，像微乎其微刚刚有提到说哎，创造101有人看吗？还不错哎，虽然小姑娘们总是哭也挺烦的，但是单纯看看歌舞大长腿还是不错的。 是，现在的节目是播出了四期了哈，很多呢观众呢觉得好像跟一开始的期待比起来有点不是那个味儿了，因为相较于原版的这个 Produce 101呢，这个节目呢是做了大量的赛制的革新，比如说像踢馆啊，以及导师决定 C 位啊，导师分组啊，包括晋级选手捞人等等，都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有点看超女的感觉了，对不对？ 对，因为前三期的时候基本上还有很多的异能展现，但是第四期基本上就是哭哭哭哭哭，我要给你宣布一下从第一名到第55名的这个排名的顺序， 开始哭啊！ 我没有看到他们任何的异能方面的展现，就是看到个人就是姐妹之间的情谊，有的是真哭，但有的你也忍不住会为他们的塑料姐妹花翻一个白眼。 是，最近呢，这个节目组呢也觉得，哎，这好像这事儿变得有点麻烦了啊，所以他们召开了一次恳谈会，其中对于大家最关心的新赛制的问题呢，出品方也强调，团队的一切以用户点赞为逻辑的确定顺位的核心赛制是从来没有变过的啊，而且他说呢，我们最初设定的时候，除了大赛没有改变以外，本土化的改造率也在50%以上。听了以后，我发现这个跟没说一样啊，基本就是跟大家的质疑是差不多的，就是跟原版有差不多地方，但是还有50%说明有创新的内容哈。 但是希望他不要回到这个传统选秀的老路上吧，就不想要看到一档超女2018，那就觉得还蛮奇怪的。 是啊，你刚才也说到了第四期，其实基本就是哭哭哭，但我觉得第三期还挺好看的，就是 对，因为公演是，然后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制作人的面前啊，大家来投票决定他们的这个选秀的顺序。哎，不得不说，很多的歌曲经过少女们的改编了之后，出现了一点青春活力、俏皮的味道。 没错，就像歌声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头发乱了》，让在这个张新杰组的重新演绎之下，感觉有一种别样的少女的味道。我们来听听看。 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lton John 在70年代的黄金时期的一首单曲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ld， 很好听的一首大浪漫的情歌啊。 嗯， 当然呢，关于 Elton John 最近呢其实也是有些消息的啊，他们传奇的歌手呢将确定于哈里王子的这个婚礼上来进行表演啊。 是 Elton 本来本周六呢是要在美国的 Las Vegas 开唱的，但是几个月之前呢他宣布说啊档期不合取消演出了。现在呢他这个档期到底要干嘛，终于这个原因曝光了，是要去哈里王子的婚礼上进行表演。 是， 不过呢现在还没有公布具体的表演时间还有曲目。 嗯，当然呢这个所以呢我们也会期待着 Elton 这样的这个传奇当中的一些重新的一些表演的过程啊。当然我觉得能够看到传奇歌手重新来演绎，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去期待一下哈。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任然啊，重新来演绎的一首来自于夏天的歌曲，名字叫做《半夏青春》，我们来听听看。 心情 种温柔，还和你约好一起去世界梦游，你害羞地抓紧我的手。如今我们都长大，寻各自的梦，早就习惯了默默去忍受。 唱不一样的歌曲的时候，果然呢这气质是完全不同的哈。仍然的半夏青春来在早安秀的这个时段当中来送给大家，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浓浓的夏天的气息到来了哈。 仍然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为他打 call 的一位歌手哈，确实很有创作才华，也不怎么进行过多的包装跟宣传。 没错， 但其实每一首歌呢也都是良心跟品质的佳作。 是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作品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放送出来。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关注的综艺节目，看下来呢我觉得大家基本的是囊括了所有的类型，比如说益智类，包括呢这个人文关怀类，包括呢平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有真人秀等等等等，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在用综艺节目来让自己得到一个轻松跟放松的心情。 文化和音乐，其实就像今天大家提到的，像这个快乐大本营哈，其实可能在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简简单单的几档综艺节目去可以看。但现在呢，就是多种多元的文化口味，还有不同风格供大家来挑选，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现在社会多元化文化的一个蓬勃发展的现状。 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业余生活当中的时候，能够多多的去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去看综艺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本市的高空呢逐渐被西北气流所控制，所以呢多日不见。晴天是继续回归京城了， 并且维持了多天的不利污染物扩散，这个天气的形势也会得到改变，蓝色天空再现。但是要提醒大家，光照条件变好之后呢，要注意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了。 马上要到周末了，希望大家能够周末过得愉快。我是郭鹏， 我是金鱼。 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宋康和每天讲再见，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我们再见，各位， 下周见了，拜拜。 这刻，失去这